知道吗？我很想你，我想和你一起在夏日的午后去散步，晚风吹散了热气，留下凉爽。我们穿着人字拖在广场上看大妈们跳舞，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个西瓜，放在冰箱里凉透了，我们一人一半分着吃。我想和你一起去逛农贸市场，挑一点排骨，选一根莲藕，再拿几个萝卜，熬一锅浓浓的排骨汤，入口浓郁，是爱的味道。我想和你一起去游乐场，我们去坐跳楼机，去坐过山车，摩天轮，还有许多我一个人不敢玩的项目。我闭上了眼睛尖叫，你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在我害怕的时候入手温暖。我想和你一起回到你成长的地方，你告诉我你曾经在那条巷子和人打过架，你带点伤感地告诉我你的母校已经搬迁了，留下过你足迹的那个地方如今已经荒草丛生。你把我带回家，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就像真正的一家人那样。我真的很想你，想我们差一点就走到永远的爱情，想和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想你温暖的怀抱，宠溺的笑，想在你身边时的我的样子。可是我也知道你已经走了，不回头，毫不犹豫地走了。你把过去的那些都忘了，曾经的甜蜜和刻骨铭心，一起幻想过的未来都被你留在了过去。你只身一人，轻轻松松地离开了我们的曾经。我站在你的身后，绝望地看着你越走越远，丝毫不管我的世界已经大雨滂沱。嘿，我好想好想你啊，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知道你终究不是那个曾经属于我的你了，所以我也只能默默地想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为你流泪，为你辗转反侧，仅此而已。那么祝福你啊，就像我们曾经希冀的那样，你幸福的生活。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难过了。即便离开你以后，我拥有了满身伤痕，所以祝你幸福。再见吧，我爱你。 想问你还快乐吗？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 我们分手吧。 下定了决心给你发了这条微信，你秒回了我一个字，好。一个字就给我们这些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既然分手我们分得彻底好了，那就互删彼此的所有联系方式吧，以后老死不相往来才好。分手分得这么干脆，我说互删微信的时候你却迟疑了，你说你没有删人的习惯，让我删掉你的微信就好了，反正你是不会删掉我的。好，那我删掉你好了。我可没有不删别人的习惯，可打开删除的界面，我却迟迟按不下删除键。是的，我内心还是舍不得你，虽然你不爱我了，我却不能对你说放就能放下。我还是没有删掉你的微信，那就让我们在彼此的联系列表里占据一定的位置吧，至少你在浏览联系人的时候会看到我，会想起我，只是看到星标位置的你，让我难以相信我们已经分开了的事实。分手后再看你的朋友圈，竟有些陌生。很少发朋友圈的你开始频繁更新动态，时而说着一些暧昧的话。我有时会忍不住发微信问你的近况，不过没有等来你的回复，哪怕时间久远，你始终都没有回答我。你又恋爱了，我看到了你刚更新的朋友圈动态，你和一个女生亲昵的合照，真可笑。我还没有从这段感情走出来，你就开始新的恋情，说来也是，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才不会在乎我是不是还陷在这段感情里挣扎。从你的朋友圈退出来，我点到删除的界面，按下了删除联系人，删掉了你。早在分手的时候我就该删掉你，不应该抱着你没有删掉我就忘不掉我的幻想。你都舍得让我难过，我也该狠心删掉你了。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Yeah.

我的狰狞和可爱，却从来没有问过你，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来不会给别人。我曾因为你不懂我的固执而对你生气，我是因为真心怕失去你后就再也遇不到，所以才想把今生的好都给你。后知后觉，你想要的并不是这些。每个人对爱情的模样设想不同，有些人爱得直接坦荡，有的人爱得细水流长。失去你以后，我才明白，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来爱你，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南方的城市，冬天不会下雪。我们分开后，你去了北京。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你给我发微信，照片里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景色，我回你一串羡慕的表情。你说其实北京也没什么好，来了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毕竟我们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说想念也都太奢侈。落雪是我想看的，北京是你想去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同时到达当时的西京，握住了片段，却都以为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了答案。说起来，那时候我们分手的并不体面，还像小孩子一样彼此争吵，说着伤害对方的话，然后冷战之后等着和好，以为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会帮我们留住那个不想放开手的人。他也只是带走了我们以为能够挽留住对方的机会，让我们无路可退，无法挽回，剩下愿赌服输和各安天命。舍不得是真的，回不去也是真的。慢慢慢慢的接受失去，明白当前拥有的都应该珍惜，也学会不再固执的从失去中学会真理。每个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深刻的，清浅的，都会从时光的狭隙中挣脱，找得到替代的也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再去打扰你了，尊重我们爱情的不完美，也就尊重我们故事的结尾。 差不多却没活 觉是我们第一次牵手是在自习室的角落里。记得在一起后你给我写的第一封情书最后一句话是，宝宝，我爱你一辈子。记得毕业了我们第一次住进出租屋的时候，你说一定要在结婚前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当然我也记得第一次在你手机里看见暧昧短信时的沮丧心情，记得你一次次不回我的消息却在别人朋友圈点赞的失落，记得每次你说你忙我都忍住不去打扰你的假装坚强，我努力告诉自己你是爱我的，只是工作忙没有时间陪我。你是爱我的，那些我难以接受的暧昧的信号都只是工作的客套需要。我在心里给你找了无数个借口，我一次次说服自己，然后用我们过去幸福的点点滴滴支撑着我自己在这条本该你和我一起走的路上独自走下去。哪怕你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热烈地回应我，我也不想轻易地放弃这段感情，但我错了。什么事情都可以靠努力获得，但是爱情不可以。你可能忘了我和你提过分手的，是你说你离不开我，是你说你不能没有我，我才误以为这段感情还能有回旋的余地。可是结果呢？你并没有多努力，我也不想再白费力气。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对我说过的对不起远远胜过了你说的我爱你。当感情只剩下抱歉和原谅，我又有什么理由再死撑下去？承认吧，你不爱我了，至少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所以哪怕分开也没能教会你珍惜，所以我的原谅也没能让你学会悔改。现在看来，当时你的挽回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我，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另一个人比我更爱你了。没人会像我一样迁就你的坏脾气，没人会容忍你的冷暴力，你找不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了。所以你回头，所以你挽留，但你忘了，失望攒多了会变成绝望。你忘了我不喜欢吃香菜，忘了我也会离开。你忘了如果你没那么爱我，我也不是非你不可的，我也是会走的。你不会再对我毫无保留，我也没有勇气再为你不顾一切。就像你摔碎了一个玻璃杯，你对他说对不起，他也不能拼凑回原来的样子对你说一句没关系。杯子碎了再难完好如初，感情的裂缝出现了就再难愈合。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回一句没关系。我知道对于你我还是难以释怀，但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不如算了吧，我们就到这里吧，反正余生那么长你也见不得能有多难忘。

唱很动听，合唱一首送给你。英飞的酒量太可以，他说小东哥不容易，乐乐不断地拍着视频。黄教授问你在哪里， 这样的热闹让我孤独了起，不能与你分享回忆，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甜蜜，只能用回忆去维系。我在渔人码头等你说分手，在鱼塘里的夜自己喝红酒，在渔鸭路的街外的小的士招手，一起走到糖酒吧的门口，在大东海边等你说分手，在海豚吧的夜和朋友叙旧，在三亚湾的路口一而再的回眸，只看见路回头的山脚下。我在渔人码头等你说分手，在渔塘里的夜自己喝红酒，在渔鸭路的街来的小的士招手，一起走到糖酒吧的门口。我在大东海边等说分手，在海豚吧的夜和朋友叙旧，在三亚湾的路口一而再的回眸，只看见路回头的山脚下的朦胧。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旁。我们去哪？